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样咧，你哋讲到呢样咧，其实月球我头先话浪漫啦、浪漫咧其实都有趣噶。其实西方你知唔知好多时佢哋嗰啲童话咧或者儿童故事咧就话、月球系咩做噶？咁啊啲人望上去啲小朋友咧，佢系似乜嘢咧？当然我哋中国人就冇呢个咁样嘅讲法嘅，因为我哋就唔食或者我哋系唔制造一样嘢就芝士。啊，即係佢哋叫娛樂啦，係嘛？咁但係其實當然咧，我哋北方啲遊牧民族啊、蒙古人都有嘅嚇。咁、但係咧，西方咧就真係即係食芝士食咗好耐啦。咁佢哋咧原來望上去咧，佢話覺得the moon is made of green cheese。嗱，呢個就係佢哋嘅講笑嘅講法啦，嚇、就話原來咧月球咧就係芝士嘅綠色嘅芝士，因為有時見到佢都綠綠地啦，可能啱啱個天色啊咁樣啦。咁、有時亦都佢都講有啲講笑嘅，亦都小朋友咧就話即係 the cow jumping over the moon 咁樣，啊就有隻牛咧就跳過個月光啊咁樣咧，即係又講一啲即係好離奇嘅古怪嘅嘢出現咧，就用呢個做比喻嘅，啊咁所以咧月亮幾多？好啦，咁啊講到探月啦，今日其實講探月，咁、但係探月咧當然咧就嗰、我哋古代， 我又想問啦，點解叫重返月球？重返， 我头先咪讲咗咯，1969年。 我明啊，我意思就系话点解要重咧？ 哎，咁啊，唔系啊，因为我哋去过一次啊嘛， 系系， 但系之后冇去几十年啊嘛，咁而家咪再去咪叫重返咯？ 哦， 再去咪知道，即系吓，即系我即系咁我可以咁讲。其实你话即系如果你真系要捉字失拗嘅，咁你个返字本身已经系咩啦？ 明啦， 翻回，有少用重返，但系我哋一般嘅口语都系咁讲嘅， 明啦， 即系去过一次。而家再去， 再去， 係嘛？咁、你又可話重臨都得，即係、即係駕臨個臨啊，離臨個臨都得。 咁我哋今日就講， 咁我哋重返意思就因為我哋去過一次， 係， 但係已經幾十年冇去啦，嚇、即係基本上你一世人咧， 係 根本都冇人踏足過月球啦，你就自出娘胎都。 啊， 系嘛？因为佢嗱咁就问下你啦，诶嗱、真系又去即系暴露下你嘅年龄啦。最后一次系1972年12月，你出世未啊？ 都未啊， 都未咯，咪就系咯，即系自出。 但系而家系话有计划又要再去多次咁。 梗系咯，如果唔系今日点会讲呢个问 呢、這个真系唔知道， 梗系唔会讲讲呢个就系有计划。不过、我即系而家我可以透露，其实应该最尾嘅第六节先讲嘅。 系系。 大部分都系吹水嘅啫。 哦， 吹水嘅啫，多咁，但系咧，即系有时呢啲咁嘅 long term planning 咧，你又好难讲嘅吓，吹下吹下，可能就变得真噶啦。咁呢个留翻我哋最尾先讲，就差唔多。但系我哋而家咧就讲翻少少回顾先。咁但系未讲回顾之前，都要讲丁咁多天文学，等大家有个概念啊。概念咧就系话究竟月球系有几大咧，同埋离我哋几远啦。嗱，呢两个最基本嘅数据啦，系嘛。咁咧一个简单嘅咧就系话，如果我哋用一个籃球代表地球，地球啊嚇， 係 咁月球大概幾大咧？ 咁呢個就有乒乓波啦，我好似聽過。 哦，咁又唔係，其實大過乒乓波。如果你用籃球嚟代表咧，其實咧嗰個月球咧都接近有個我哋嘅拳頭咁上下大， 拳頭咁大， 即係大過乒乓波少少啦。好啦，其實咧地球嘅直徑，就係12700几。啊、即係如果你 round up 佢當12800啦，二幾啲啦，一二法係嘛，好要要二頭啊，一二法，其實就唔夠一二法。咁但係月球嘅直徑咧，原來就係3480，嚇、3480嘅。咁但係咧，你如果睇嗰個直徑咧，就好似即係都唔係好細，即係頭先我講籃球同一個拳頭啦，係嘛？但係原來睇嗰、那個總嘅質量就真係爭好遠。點解咧？原來因為你知道個體積。系争好远啦，你即系唔系净系睇直径啊，睇体积，仲要睇埋个密度、因为原来地球嘅平均密度咧就系水嘅5.5倍吓，即系我哋 specific gravity 就系5.5啦，而月球咧就3.3啫，系低一大截嘅。 哦， 点解咧？因为月球咧系冇一个好似地球咁样嘅一个好重嘅由铁同 nib 即系 iron and nickel 所组成嘅一个 core。即係冇一個所謂，我哋有地心，佢冇月心。 哇！咁但係我覺得佢都好似好重咯，原來三點幾？ 三點三， 三點三都好似好。 三點三咁， 你以為冇添嘅？ 點會冇？ 因為聽佢哋講話咧，嗰啲人咧上到去個月球嗰度咧，嘅體重就好似會得翻六分一。 六分一啱啊，冇錯啦。咁所以咧，其實你呢個就係差唔多係中學嘅一個標準嘅計算啦，就係話俾個直徑你，俾個密度你，計下你個表面引力幾多，其實係計到出嚟嘅。即係用最基本嘅牛頓嘅萬有引力定律啦，係計到出嚟嘅。咁計到出嚟咧就係六分一左右，你講得一啲都冇錯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總嘅質量咧，原來係細都好交關嘅。原来月球比起地球嘅总嘅质量啦，系只有1.2%，只系地球嘅质量嘅1.2%。 哇！ 咁但系咧，如果讲面积咧，就好少少。 但面積呢就是7.4%。咁但係當然佢啲7.4%呢就係完全嘅陸地呢就冇海洋啦。咁、啊、所以地球個海洋嘅陸地呢只不過係個總面積嘅即係大概25%左右啦係咪即係多少少咁樣啦。咁但月球個總面積係地球嘅 7.4 呢大概我印象中好耐好耐以前啊睇過㗎即係我唔夠時間計數啦因為太多資料要搵啦。大概等於非洲嘅面積咁上下啦。 嗯， 即 係 月球面積 好、 哦、大嘅，其實非洲其實好大嘅。如果大家攞個地球儀睇下，係大得好交關嘅嚇、嗯啊。好咁樣咧，就而家第二講距離啦。咁距離咧就話呢個拳頭係離呢個籃球幾遠咧？你估下嗱，俾你估用地球嘅即係呢個籃球直徑嚟做一個尺度啦嚇，係一個、兩個、五個、十個、二十個、三十個、四十個、五十個、六十個入嚟 十個啦。 啊、 十個啦， 十個、啊、都叫做近磅啦、嗯，但係其實咧仲要乘三， 哇， 係30個地球直徑啊！所以咧，其實雖然話係離我哋最遠嘅一個天體，嗯、但係都唔係咁近嘅、 哦 啊。但係你唔好理佢離咁遠，都影響我哋嘅潮汐、嗯、啊、潮漲啊、潮退啊咁樣嚇。咁、啊、但係原來咧，你如果擺咗一個籃球喺度，你自己諗下喺個即係操場嗰度啦嚇，即係波地啊，你然後隔離你要擺30個籃球。貼住，然後先至係嗰個拳頭，嗰、那個就係我哋月球啦。 哇！但我哋都睇到咁大個， 都睇到咁大啦、啊，實在啊。咁當然，其實如果你話大啫，如果你攞個量角器嚟去量下咧、 嗯， 其實喺天上面啊，即係佢嗰個夾角咧係好細嘅啫。啊，因為你知道一個圓周360度啦，係、 嗯、 嘛？但係月球咧，我而家都醒唔起。即係講真，好似係大概係1-2度嗰啲咁樣嘅啫。 嗯。 嚇、啊，但係即係你大與唔大咧就主觀嘅。 係 我哋都知道喺、個天頂你就唔覺得佢大。但系当佢咧就嚟即系啱啱升起或者系落嗰阵时咧，你觉得佢好大，因为隔篱有啲建筑物啊，有啲树啊，有啲山啊，你觉得佢好大。呢个纯粹就系一个即系错觉嘅问题，因为你有嘢比较咧，你就觉得比较大啲。但系当你上到个即系天顶空荡荡咧， 系 你就觉得佢 就好细 细啲，系冇错啦。但系其实如果你计个 angle 啊，即系 subtended 嘅 angle 咧，其实就唔算大嘅。啊，虽然我哋都觉得好大咁。好啦，嗱咁呢个咧就月球离我哋咁远啦。好啦，我问下你啦，又俾啦，太空船阿波罗太空船啊，而家讲下登月咧，飞去月球， 系 咁啊，你嗱，我又俾几个啊，即系而家啲多项选择题啦吓，30个小时， 嗯， 三日， 系 13日，30日， 嗯， 好啊， 我估 易啲啦，嗱，4个答案啫， 系 要飞几耐啊？ 我估咧就，因为你飞机咧。嗯、你都係飛，即係我諗你飛一日，你都已經飛到地球啊、 嗯！ 即係你搭飛機啦、 嗯嗯， 你搭成日係咯。咁、 嗯嗯嗯、 我估都係30个小时。 30个小时。 咁係咪快啲嘅太空船？ 咁就我哋而家做唔到啦，我哋要飛三日。 三日。 所以咧，一般嚟講咧，其實咧，因為你冇忘記一樣嘢，我喺呢度都講過，咩叫荷夫曼軌道？你記唔記得我有冇講過啊？荷夫曼軌道，即係探測火星咧，探測火星我都講過。 嗯、 實際上，我哋而家去呢啲咁樣嘅太空探險咧，太空船咧，其實係唔係全程開住火箭㗎？ 啊， 你又唔記得咗我講啊？ 唔係。唔係， 梗係唔係啦？全程開住火箭，你入邊咁多燃料啊？你帶咁多油去啊？ 嗯。 所有太空探險咧，而家人類無論係載人嘅、非不載人嘅都好咧，係冇一隻係全程開住火箭呢啲咁奢侈嘅，根本你做唔到。 係喎、哦， 做唔到。佢點啊？佢係之前發射係嘣咁樣，然後到步咧又要發射嚟去，即、就、係、是、配對翻嗰個速度啫嘛。中間係完全我哋叫自由落體噶嘛，你唔記得咗啊？3-4 係個 trajectory 嚟噶嘛。咁、 嗯、 所以即係話我哋去月球要3天咧，呢、這個唔係。或淨係我哋嘅科技渣，而係呢個係最經濟、最化算係啊嘅做法嚟嘅，因為佢就會進入咗一個荷夫曼軌道 （Hofmann Transfer Orbit） 係嘛、嗯？當然大陸叫霍夫曼啦，因為佢霍即係霍金 （Hawking） 就係赫夫曼啊軌道、嗯， 所以 荷夫曼軌道。但我係廣東人，我用翻荷夫曼啊 （Hofmann） 啊嘛。 你唔可以帶咁多燃料，係 啊，咁所以佢就開頭噴一噴。就一路唔使燃料、 哦， 去到又噴一噴嘅啫嘛，係嘛？講過㗎啦，呢個道理係嘛？好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係用一個荷夫曼軌道嚟去月球嘅啫嘛，即係一個橢圓形嘅軌道嚇，佢、啊、一端咧個軌道一端咧就掂到月球軌道，另一端咧就掂到地球咁樣嚇，咁、樣咧 當然如果喺火星嚟講啊，當係兩點啦，但係地球就唔當係兩點，因為地球係好大個啦，相對嚟講，咁所以其實另一邊咧就係即係嗰個嘅叫近地點啦嚇，一個就遠地點啦，咁遠地點咧就喺月球軌道嚟嘅。 嗯， 即係佢環繞，等於係一個環繞地球嘅軌道。咁於是佢就入咗呢個軌道，即係去扁就係呢個軌道嘅一半，翻扁就呢個軌道嘅另一半，即係概念上啊嚇。當然佢已經移走曬啦，嗰個方位。咁、所以嗰個三天咧係走唔甩嘅，你明唔明啊？三天係走唔甩嘅。 嗯， 好啦，咁三天走唔甩咧，但係個速度有幾快咧？咁啊，有好多人就唔知啦。你話哇，飛三天有幾快啊？係嘛？即係好渣啦。但係其實咧，計出嚟咧，即係。嗰、那個速度係快過曬地球上面最快嘅子彈， 哇！ 啊、所以你嗰啲太空人坐入面咧、啊，你係快過啲子彈嘅，但你覺唔覺咧？ 哇！就唔覺， 因為當你喺 free fall 嗰陣時咧，你直情覺得係失重添啊！ 嗯， 啊，所以如果大家有睇過呢啲咁嘅電影啦，特別係最逼真嘅，當然就係阿波羅十三號啊，即係嗰次最，即係有時世事都係好巧啊，即係我就梗係唔迷信啦，但係有時世事鬼佬最忌嘅 number 就係 十三， 啱啱阿波羅咧出事嘅就係、是。 嗯， 十三号啦，啊，当然其实又唔系净系嘅，阿波罗一号咧先惨啊，阿波罗一号系死晒嘅三个太空人，但系嗰次咧唔系发射嘅，嗰次咧就喺个发射台上面做即系实习嘅，就是、演习嘅，点知演习就系个太空舱失火，咁咧就即系变晒烧猪，三个太空人咧即系出师未捷就身先死啦，嗰个就阿波罗一号，好啦，咁但系咧我哋稍微跳一啲啦吓，咁啊讲翻月球咧个探险咧。頭先我都話啦，啊，即係嫦娥奔月啊，嗰啲吳剛玉桂啊，嗰啲唔係即係玉兔啊，嗰啲都唔使講啦。咁、但係如果講科學探求咧，其實最重要嘅一個里程碑咧，就係1609年，就伽利略嚇，佢聽見荷蘭有啲玻璃工匠咧，就磨啲透鏡咧，咁擺下咧，可以將遠處嘅景物咧拉到好近咁樣。咁佢只係聽到呢個咁樣嘅消息啫，佢已經勁啦，因為天才啦。咁、佢就即係自己就即係揾人幫手咧，就磨咗一啲咁樣嘅透鏡。咁啊擺下咧，就真係做咗呢個效果。咁然後即係擺一個桶嚟去。即係擺好佢咧，就係、是、佢自制咗第一個嘅呢個望遠鏡啦，係就是、天文望遠鏡。咁佢咧就喺1609年咧，喺好短嘅時間入面咧，就作出咗好多重大嘅天文發現。咁可以話即係歷史即係有史以嚟咧，就是、一個最幸運嘅科學家啦嚇，即係咁簡單嘅一個儀器嚇。即、係當然以當時係最先進啊，但係其實都唔係複雜。咁但係就俾佢一個人咧，就係、是、夜晚黑係咁睇天。咁嗰陣時又冇啲光害咁嚴重啦嚇，咁、樣咧就1609年。咁佢其中一個咧就睇月球。咁睇月球咧，以前啲人雖然你話講笑啊，咩綠色芝士做啊咁樣啦嚇，就只係覺得一笪笪光光暗暗。咁、但係好多人都仍然覺得咧，即係因為根據亞里士多德嗰陣時嗰啲咁嘅理論啊，即係或者古希臘咧，就係、是、天窮完美無瑕嘅理論，即係話咧地球上面就有好多嘅瑕疵嘅嘢嘅，係好核突嘅。但係咧就係、是、蒼穹咧，即係個上天啲嘢咧，應該就係 perfection 就係完美嘅嚇咁樣。所以咧佢就覺得月球咧，好多人以為係應該係好平滑。只不過係光暗嘅啫，咁但係伽利略一睇，啊，即係不睇由自可，一睇發覺，哇，原來唔係，原來成個咧就豆皮婆咁樣，啊，就又有山啦，有啲咧就係暗黑色嘅咧，佢又改個名叫海，咁、但係其實佢都係亂咁改嘅啫，因為佢亦都唔知道係咪有冇水，咁、但係佢就覺得形態上咧，嗰啲光嘅地方咧，佢覺得咧就係高嘅地方。深黑深嘅地方啦，可能就係嗰啲海嚟嘅。佢係用意大利文啦，其實嗰陣時都係拉丁文啦。咁就嗰、那個海咧叫 Mare， 就咩啊？咁樣咧，但係如果係雙數咧，就好得意喎，就 Maria 啊，即係女仔名嗰個 Maria。不過其實就來自嘅 Mare 嘅就 Maria。咁而咧嗰啲山嘅地方嗰啲 mountains 咧，咁佢就叫做 Terrae， 就其實 Terrae 大家都知啦，即係解地大地咁解啊嘛。亦都可以解地球啊嘛 ，Terra 係嘛？咁但係咧，另外一樣發現咧，頭先我豆皮婆咧就係咩環形山啦。大家而家都知啦，月球上面好多我哋叫 craters 就環形山，咁先至真係第一次咧向人類揭示咧，原來喺地球以外咧係有可以有另一個世界嘅，呢、這個就係月球世界啦。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再繼續。